看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 @126.com， 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唐代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描写高超剑法的诗句，作为传承千年的中国传统工艺，弓箭制作因为少了现实用途，越来越走向没落。而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中国传统弓箭制作大师杨福喜，却还坚守在祖上传下来的弓箭铺子里。 金元昊呢，应该始于是康熙末年，1720或者1721年，等于我们是跟着清军入关进来之后，在那个给我们安排在哪儿呢？安排在故宫西华门，有一片院子，就是宫廷造办处，我们叫造办处工作，弓就是弓箭的弓啊，制作。 杨福喜年近60，卷曲的长发，络腮胡子都已经花白。健硕的身材，一身中式马褂，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武侠小说中的武功高手。杨福喜是清朝著名弓箭铺子聚元昊的第10代传人。虽然弓箭铺子现在已经与时俱进地改为工作室，但是写有聚元昊三个字的金字牌匾仍然挂在工作室中最显眼的位置。聚元昊这三个字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也凸显了这个弓箭铺子的与众不同。 过去你像我们这个弓箭啊，不可以卖给私人的，是专门给宫里的做。乾隆爷本身又爱提个字，完了赶他高兴的时候，就找乾隆爷那么提一个，拿过来刷刷刷，也就有了聚元昊了。 聊得高兴了，杨福喜会将珍藏的一件宝贝拿出来让客人看看。这个宝贝可不轻易示人。 道光三年易普制，这是我们聚元昊是第7代传人做了这么一张弓。完了就说什么这张弓呢永远不许卖，就是留在店里，算是个纪念。你看这是蝙蝠、日月，这就证明说这人这是一个神射手。就是不管是白天是夜里啊，我都能射得非常的准。完了后边画的那是按八仙，就是八仙人的法器，长寿字儿，应该是1820或者1821年做的。再有几年就200年了。你看这个评价一张弓好与不好，就听声音是一方面，你听声音啪的一声，就怕听见啪啦一声。它上下不一块儿接触，最好听的这弓就是砰的一声，箭就出去了。 弓箭在中国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2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就发现有使用弓箭的痕迹。 而杨福喜使用的弓箭制作技艺至今也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 我现在所运用的这些工艺就已经有大概2000多年，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因为我们从东汉西汉的时候那个出土的古墓里边，它有那个弓箭的那个残片，我们通过分析那个残片可以鉴定出它所用的材质和工艺跟现在的就完全都是一样。 杨老师，这个咱们中国传统弓哈，应该是分几个组成部分？ 像我们说的这个前面那一块，这叫弓梢、梢子，它跟这个弓胎呢是有一个插接的一个微型槽插接上，这整个叫弓胎、胎子。中间这块是望把，就是手握的地方。完了，这个里边主要起很重要的弹性作用的是这块牛角，啊，一边一片牛角，在这里边起弹性作用。啊，这背面呢有牛筋，就是牛脊背上那根筋，它主要起的韧性作用。弓弦呢有牛筋的，有牛皮的，也有这个丝线的。 咱们说弓箭啊，除了弓还有箭。 对， 咱们中国传统箭有什么样的特点？ 咱们中国传统的箭就最繁杂就是箭簇的种类了。 箭簇是来咱们拿一根你给我们说一说， 咱们说就是箭头吧， 箭头头 部 位， 就是从那个各地的这个收藏市场什么的，咱们看呀、啊，就存世量比较大的，可能就有1000来种。如果要把这个各地博物馆的什么的，零零总总加在一起的话，怕是要突破10000种了。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各民族使用都不一样，打什么动物，专门有什么样的箭簇，分得非常的细化，非常的严格。我碰上这个山鸡，我用什么样的箭？我碰上兔子，用什么样的箭？如果你碰上一只狍子，甚至更大的猛兽，野猪，你都不一样。现在电视剧上有些电视剧上演的那个箭，那箭簇啊，是一个菱形的，那叫官迷阵啊。那官迷阵呢是国家军队所用的，现在好多电影里已经瞎演，实际上私人都不可以用的，那本身就带一个官字。啊，现在这电视里演好像那个土匪也拿着那个剑，你都不对的。 这从一支剑就能看出这人身份。 对对对，你像那个真正那个好的那剑上面都带着名字，都有自己的名字，有字号，有名字，啊，那不是瞎用的。 中国弓箭的讲究在箭簇的种类上可见一斑，而在制作材料上就更为讲究。决定弓箭拉力大小的水牛角和牛筋，要选用5-6岁的湖南水牛。弓箭的握把必须缠上珍珠鱼皮才能耐磨，箭羽则最好的选用凋零，甚至连粘合各个部分的胶水都要选用动物胶质熬制的鱼鳔胶或猪鳔胶。 鳔胶呢是我现在都是自己做的。 哎，为什么要一定拿这个动物胶做？这个 因为这个 咱平常那种胶不行吗？ 你像现在化学胶啊，有的是，他做这个桌椅板凳啊没问题，那都是静止的东西。说这桌子你做完你就摆这儿了，你天天你不能跟这桌子较劲去。那你要做这弓箭呢，它你天天要拉的要射的，它那个胶得活，你要用那化学胶啊，就把这东西给弄死了。他跟那说不上话，所以说我们就必须用这个动物胶质。 啊，这是您的工作室。 对。 除了制作材料遵循古法，杨福喜现在制作弓箭的工序都遵循了传统制法。为了探寻传统中国弓箭到底怎么制作，经过特许，记者走进了杨福喜制作弓箭的工作间。这间屋子连他的夫人平时都不能轻易进来。 这是第一步，先做出一这么胎的了。这不是插上这弓梢子，这是一个微型槽，插好，这是中间一个望板，这就是现在这就可以勒牛角了。勒上牛角，你看这都是现成的牛角，勒上牛角，最开始 弯弓胎，勒望板，插梢子，勒牛角。铺牛筋，绷弓弦儿，化装饰，整个弓箭制作下来，足可以让人看到眼花缭乱。 杨福喜说，中国弓箭制作最讲究的不是工序，而是工序中劲儿的掌握，这全靠经验。 工艺好学，经验难找，为什么？就这就体现出来了。你30磅的弓，这牛角留多厚？40磅的弓，牛角留多厚？这都是不一样的。最难的是什么？它没有尺寸可遵循，它不像其他那个工艺似的。好比你说你做桌子，啊，做柜子，多厚的这板儿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那我们这就不是，你20磅的弓和50磅的弓，这个牛角差好多呢，差多少？这可没谱，完全靠经验。 杨老师，像您做这么一把让您满意的弓哈，还需要多长时间？ 从下料到最后完成，这一批活大概是10多个20来个，啊，需要怎么着也4个多月。 是您一个人做吗？还是？ 就我一人做。 您一个人做？ 4个多月。 就是20把弓。 我做20把，最后成顶多了也能成个13、14个，这高的了。那时候我爷爷讲话，再好的手艺也到不了1顶1，能够70就是好手艺。他跟做家具不一样，做家具说我这个腿子没刮好，就你明眼一看就看出来了，我可以马上换一根。做这弓不是，前面都一模一样的去做，你什么毛病都看不出来，非得等到上上弦毛病就出来了。有些弓上上弦那毛病都出不来，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这老话讲，就是要搁一年，搁一个四季。说我这批工做出来了，我今天做出来，我明天就给你，不行，我搁着，春夏秋冬搁一个四季，我才能敢给你呢。它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今天也许看它很好，你过俩礼拜你再看，哎，这儿出点毛病。这些毛病要在我手里的，它就不算毛病。我们加以技术手段，慢慢可以给它调整过来。那么你要到人客户手里头，客户他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这个技术，这小毛病可能就变成大毛病，直至最后把这真弓给报废了。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杨福喜是聚元号的第十代传人，这个近300年的弓箭铺子在历史的长河中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清朝道光3年，因为枪炮的引进，作为冷兵器的弓箭不再被国家军队青睐，聚元号和其他的弓箭铺子也被赶出了西华门，在东四西南角安营扎寨。这里当时汇聚了40多家经营弓箭的店铺，被称为弓箭大院。失去皇家特工的招牌，让聚元号低迷了些日子。不过很快，聚元号又以其精湛的制作技艺，成为弓箭大院里最出名的弓箭铺子。他们所制作的弓箭，成为当时外国人和达官显贵最喜欢的北京特产之一。民国初年，聚元号的弓箭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过奖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聚元号延续着辉煌。杨福喜的祖父和父亲合力制作的一把弓箭还被毛主席所收藏。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各种运动的开始，在此后的近30年时间，弓箭制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时全国所有的弓箭制作铺子全都关闭，聚元号老杨家的人也大都转行做了木工，只是偶尔在家偷偷地摆弄下老祖宗留下来的玩意儿。杨福喜在这期间也做过很多工作，从化工厂工人到出租司机，再到下海经商。不过最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聚元号这块近300年的招牌和传承了几千年的手艺。时间到了1997年，一天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在石景山举行中国传统射箭游艺活动的消息，让杨福喜看到了希望。 开着车到那儿一看，有好多礼仪小姐啊，跟我说：“先生，您那个咱们这是中国传统的玩意儿，有游戏项目，您还不玩一玩？”我说：“项目是传统的，我说你们这弓不对，我说你们这弓现在都是国际弓啊，电视上转播比赛那种国际弓啊。”我说：“2000多年前，孔子是拿着这弓玩吗？六艺里边指的那弓箭是这个弓箭吗？”那当时那小姑娘就愣了。我说没关系，我车里带着这个真正的中国弓箭呢，我就把我那东西拿出来了。你看他们不认识，但是呢他们不认识不要紧，旁边有一办公楼，咱们国家那个射箭射击中心那个主任，还有这个咱们原来国家队那射箭总教练都在那楼上办公。咱那总教练那个徐开才老师，哎，隔着窗就看见我这东西了。他刚一开始涉足这个射箭的时候学的就是传统弓，所以这个徐老师呢，他从骨子里有这么一种情节啊，喜欢中国弓箭，赶紧从楼上跑下来聊了几句之后呢，就是还不尽兴，又给我邀请到办公室。 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杨福喜又重新扛起了聚元号的招牌，和父亲一起捡起制弓手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这项古老的中国技艺。在2006年5月23号，聚元号的中国弓箭传统制作工艺被评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杨福喜的父亲，聚元号第九代传人杨文通，却遗憾地没能等到那天。 申遗成功呢是5月23，5月23号正式那个文化部那网站上呢就公布出来了，但是我父亲呢是5月18号就没了， 差五天， 在他弥留之际，就是已经知道是申遗成功没问题了，他心里很清楚，我也告诉他了。我当时我父亲跟我说：“你小子该找走运，赶上好时候了，好好干吧，把这活儿往细了做。” 遵循着父亲的教诲，杨福喜继续兢兢业业。如今聚元号和他的传统弓箭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在市场上的价格也是与日俱增。不过对于未来，杨福喜却存在着深深的忧虑。首先就是制作原材料的匮乏，像制弓用的必备品水牛角越来越少，而属于保护动物的珍珠鱼皮和凋零已经被禁用。 现在我忧虑的就是这个原材料的问题。你像比如我的最好的是凋零箭，这个雕呢它这个毛啊比较厚重，你摸着那毛很厚很重，那么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抗风力好。我们现在用的都很少用凋零箭，因为雕是国家保护动物，你不能去打它了，我们就采用的就是人工养殖的这个火鸡，在室内没有比较不出来，到室外你要有两极风三极风，那个火鸡羽呢，那个箭就满珠跑了。这个凋零箭呢，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非常小。 制作原料的匮乏可以通过其他代替材料来缓解，但是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却让这门古老的中国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我爷爷是收了有名的徒弟4个，只出了一个好的。我父亲收徒弟20来个，一个都没出来。我到现在呢前前后后也20来个了，出来俩不错的，但是呢也由于种种原因他不能永远跟着我，这就是个问题。一项手艺的传承绝不应该是一个人的事情，因为什么？人是有缺陷的，所以说一项好的手艺的传承需要有一批人，这一批人他才能够互补，可以把这个手艺做得非常好。比如现在景泰蓝都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个，它互补性非常强。但是现在恰恰这个危机的就是我只能教我儿子一个人，他缺点也好错误也罢，只能由他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现在名分有了，非遗传承人、杰出传承人，这些名誉地位什么都有了，不错，挺好。我下边怎么办？我的学生怎么办？他那个学生到我这儿来学，他心里也不踏实。 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这样的情形很难再见到。

往日干涸的山沟啊，这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啊。泥石流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里，亚洲一号卫星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了。在一个星期里，通信总站全体官兵的生存处在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之中。20立方米的石头横卧在路中，大卡车小汽车是浮在水面上，铁轨横七竖八的躺了一地，200多间房子淹在水里，还有成百上千的官兵和官兵的家属们，要穿没穿，要吃没吃，要睡也没有地方睡，甚至想喝口水都很困难呐。面对着大自然的挑战，基地全体将士并没有退缩半步。在基地领导的得力组织下，从司令、政委到战士家属，甚至几岁的孩子都行动起来了。他们挽起裤腿，卷起袖子，踩着泥水，踏着泥坑，是不顾狂风暴雨，不管千辛万苦，白天黑夜齐心协力同大自然开展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本来基地的官兵们的一双双充满智慧的手，那是用来摁电钮的，是用来构筑现代文明大厦的，是用来托举火箭卫星的，是用来开辟通向宇宙的道路的。然而面对大自然的凶猛袭击，他们的双手又不得不去从事最原始的劳作，把稀泥、石砖块、推石头、垒锅灶，甚至还不得不忍着干渴、饿着肚子、顶着严寒、冒着危险，用一种近乎原始的生存方式去苦度灾日。比如泥石流降临之后，通信总站的全体官兵从泥水中很快爬起，含泪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又迅速投入到通信线路的抢修之中。他们重新铺设了79公里的地下电缆线，52公里的地下光纤电缆线，完成了35公里的明线架设和104公里的线路整修，同时还按时完成了新型卫星地面站的抢建工作。结果本需半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正是靠着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西昌卫星基地的全体将士最终顶住了泥石流的巨大压力，渡过了难关，迅速恢复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为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按时开了绿灯。先进与落后并存，原始与现代同在，是西昌卫星发射场的又一特色。当你踏进发射场，你既会被标志着现代文明的70多米高的通天塔所震撼和感动，又会为发射场四周那刀耕火种般的劳作方式和田园牧歌式的美丽风情所困惑与吸引。站在发射场上，你能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端伸向遥远的荒山野岭，一端连着通向宇宙的大门，而盘山公路则像一根坚实的扁担，一头挑着现代文明，一头挑着愚昧贫困。公路上解放牌与老水牛互不相让，桑塔纳与毛驴车比肩同行，既有手持钢枪的解放军，又有身披查尔瓦的老彝族，既有戴着眼镜的工程师，又有露着屁股的放羊娃，既有坐着奔驰的羊专家，又有赶着牛车的山里人。站在发射场上， 你还能看见远处宜家山寨里升起的缕缕炊烟，近旁荒坡上一堆堆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以及发射架附近一个个农夫扶犁耕地的身影。望着那锈迹斑斑的犁铧，也许你会想到贫困与愚昧曾经怎样在这一片生长着野草和五谷的土地上一页一页地翻动着历史，现代高科技如何在这片原始的大山沟里嘲笑着古老的文明。然而站在发射场上，当你望着那威武雄壮高耸云端的通天塔，幻想着火箭一声令下冲天而起的那伟大的一瞬间，你绝对想不到这些即将把长征三号火箭和亚洲一号卫星托举上天的发射官兵们竟会居住在水帘洞里。所谓的水帘洞啊，是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一栋协作楼，而所谓协作楼呢，就是专门为外来协助参加发射任务的专家技术人员所新盖的一栋楼。由于协作楼尚未交付使用，在兴建过程之中，所以楼上楼下屋里屋外一片混乱不堪，水泥污水满地都是，厕所水房一概不通。但是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在即，外协科技人员和抢建新发射场的工作人员等数千人一下子都涌进了发射场，造成小山沟啊是人满为患，住房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个突出的大难题。怎么办呢？西昌卫星基地的头头脑脑们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最后只好被迫决定把基地发射官兵原来住的房子倒腾出来，让外来的专家技术人员住进去，而基地官兵们呢就搬进了那所协作楼。由于协作楼啊正在抢建当中，那从早到晚拌水泥和沙子装窗户刷墙壁噼里啪啦叮叮咚咚每天响个不停，所以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都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啊。更为严重的是，协作楼的大梁上墙角边一天到晚总是滴答滴答的不停地滴着污水，加上时值冬季，山沟里本来就冷，新房子又很潮湿，所以那屋子里是寒气沁骨，衣服被子拧上一把仿佛都能拧出水来。有时候啊遇上某根水管突然爆裂，哎呦，那房子里是一片汪洋，满屋子都是一只只漂浮着的拖鞋。于是大伙儿把协作楼戏称为水帘洞。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基地指挥官们便住在这样的水帘洞里，每人一张单人床，外加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以及一堆文件资料。剩下的四分之一的地盘便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的地方了。倘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的火箭发射指挥官们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指挥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而且住在水帘洞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发射指挥官们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深夜，有的甚至还要干个通宵，但他们每晚领到的夜餐就是两包大多数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方便面了。这就是在中国放卫星的人，他们一方面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偏僻荒凉的环境和很差的物质条件下艰难地生存。 尽管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秘密的面纱的遮掩下苦熬着一个个春夏秋冬，但他们用心血和智慧播种的却是光芒四射的现代文明。 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还能见到另外一类放卫星的人。每天傍晚，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或沿着山道，或顺着公路，或围着发射架，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们当中有男性，有女士，有老人，有青年，有专家，有工人。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借助散步做一次短暂的喘息。这群发射架下的散步者，便是航空航天部组织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工作队，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或别的某个城市，都是中国优秀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员。正是这支队伍把设计研制测试好的长征三号火箭先从北京用专列护送到西昌发射场，然后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官兵们一起再对火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检查，直到负责把火箭卫星安全地发射上天。这支队伍常年奔波在外，走南闯北，风餐露宿，大漠、荒原、高山、峡谷，到处都留有他们的艰辛的足迹。每一次发射，短则两月，长则半年，有人甚至是一年。于是他们的家人常常开玩笑说，他们呐，是一群浪迹天涯的野外人。他们来西昌基地，这次已经是第七次了，不少人都成了老山沟了。西昌基地发射了六颗卫星，其中有五颗都是在春节期间，因为这期间是发射通信卫星的最好的季节，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这穷山沟里熬过了五个春节了。倘若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在这群散步者的队伍中，一些往日大家熟悉的身影此刻已经不复存在了。仅以上海航天试验队为例，曾经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过发射任务的就有四名航天专家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发射场不是战场，却同样有着看不见的牺牲与死亡。这其中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欢迎你，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扔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甄士隐坐在破庙之外，正无生计，突然来了个跛足老道，冲着他念了一首《好了歌》。士隐闻听早已彻悟，笑着说，哎，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如何？道人说，呵呵，那你就讲吧。甄士隐怎么注解的呢？您看《红楼梦》原文就清楚了，我不再重复。反正甄士隐说完，跟随那道人飘然而去，再就没回来。当时轰动了街坊邻居啊，当着一条新闻讲啊。冯氏闻听哭得死去活来，跟他父亲商量，赶紧派人找吧，上哪儿找去啊？没办法，只好依靠父母度日。还好身旁两个丫鬟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助他父亲过日子。这冯素虽然抱怨也没办法，单说这一天，老甄家大丫鬟焦杏到门前买线，突然街上有人喊，哎哎哎，闲人赏个礼，新上任的县太爷到了，赏个粮赏哎，啪啪啪。丫鬟吓得赶紧的退到门内，躲在门后把头伸出来往街上观看。只见差人一对一对呼呼都过去了，后边是一乘大轿，轿帘啊撩起来了，里边坐着本县的新上任官员，头戴乌纱，身穿红袍，正好丫鬟看得清清楚楚，他愣到这儿了。哟，这个官好面善呐、啊！哎，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来了。等队伍过去，他回到房间，也没再琢磨这件事儿。天色已晚，大门都上上了，突然外边一阵脚步声，有人高喊：“哎，开门，开门！”啪啪啪啪。有人叩打门环，可把风素吓坏了，跑到门前问，谁呀？我们是衙门的，奉县太爷之命到这传人来了。啊，风素吓坏了，打开门抱拳拱手，请问你们找谁呀？快请甄老爷出来。小人姓风不姓甄，是我的姑爷姓甄，哎，他出家有两年了，你们是不是问的他呀？差人说，我们不知道什么真呐、啊、假呀，既然你是姓甄的老丈人，你跟我们走吧。说着把风素带走了。老冯家人吓坏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啊。一直等到二更过了，风素回来了，大家忙问，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干什么去了？哎呀，有喜事啊，新任的县太爷姓贾名化，我数个字说叫贾雨村，湖州人，他与啊、哎、我的姑爷是旧交，今天在门前看见焦杏的丫头买线，他以为姑爷搬到这儿住来了，把我传去之后，我一说，哦，那县太爷挺难过，又问我外孙女英莲在哪儿呢，我说丢了，县太爷说了，说派人去找呢，这不还给我二两银子，呵呵，还给你们带好呢。书中暗表，这个县太爷正是贾雨村，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江沃通过电话里的情况推测苏峰塔可能被警察抓了，他一边让左文扮作张盼宇的表姐去江南市寻找张盼宇，一边他要赶紧去苏家查看父亲口中的阁楼上的秘密。他偷偷潜入苏家，对孙刘花说苏峰塔被警察抓了还袭警，再加上杀害父亲的罪行是会被判死刑的。后来又说只要有证据证明苏峰塔的动机是好的就可以减刑。从枪毙的罪一下子跌到2-3年，这样的落差让孙刘花接近癫狂。真的可以？把详细情况告诉警察，立功赎罪，一会儿我陪你去见警察。走，快走啊，要有证据的阿姨。江沃的脸上充满了忧虑。 证据，证据。 孙刘花完全失去了方向，嘶声重复着江沃的话，要告诉警察苏峰塔救了谁，怎么救的，当时他爸怎样阻拦，苏峰塔没办法才动手的，这些才是证据。 救了那个小姑娘，你们同学。 孙刘花说到这里的时候，江沃有些紧张，注视着孙刘花的眼睛。 张盼宇。 江沃轻声说， 对，张盼宇是你们的同学，就在阁楼上。 孙刘花说。江沃的心脏一阵急跳，他已经触到了答案。 阿姨慢慢说，什么阁楼？ 江沃用急促却是温和的语气问道。 仓库里边。来不及了，带我去看，我照两张照片。 江沃拍了拍身上的帆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只要把照相机给警察，警察知道了情况，今天晚上就会停止对苏峰塔的审讯，等明天早晨实地检查过，咱们就有机会了。如果运气好，警察连夜过来，那就更好了。孙刘花从地板上爬起来，踉跄着出了门。江沃紧紧跟在身旁，不时伸手扶一下，以防孙刘花摔倒。来到仓库外边，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子夜的天空乌云翻涌，看不见星光。仓库像一头怪兽，孤零零地蹲在那里。孙刘花推开门，随着吱呀一声响，他的身躯被浓重的阴影吞没了。孙刘花顺手摸到灯绳，啪的一声开了灯。虎皮和小虎窜过来，江沃吓了一跳。幸好两只猫围绕着孙刘花，没有理会江沃。江沃抹掉额头的冷汗，他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响着，如同巨大的鼓槌猛烈敲击着心房。虎皮跳上箱子，瞪眼看着江沃。 江沃不喜欢那悠悠的目光。从小到大，他最厌恶的东西就是猫。与猫相比，死尸甚至可以称为可爱。江沃躲避猫的盯视，夜长梦多，在黑沉沉的夜里与猫同行更让他感到不祥，他得赶紧结束这一切。孙刘花拉开天鹅绒帐幔，跪在柜子前。江沃愣一下，以为孙刘花犯病了，准备伸手去扶，孙刘花却在柜子下边摸索起来。江沃霎时醒悟，原来这柜子暗藏乾坤。孙刘花摸到了开关，将后部的隔板升起来，弯腰正要进去，虎皮的动作更快，箭一般飞奔而入。孙刘花咕哝一声钻进柜子，江沃迟疑一下跟着钻进去。沿着木梯向上，江沃嗅着各种味道，一直走到木梯顶端，看到了房间。原本躁动的心倏地平静下来。这就是父亲说的秘密。江沃迈步进去，突然感到一阵失望。空荡荡的房间，除了那张铁床以外，看不到特别的物件。我收拾过了，孙刘花骄傲地说。什么？最近闲得没事儿，我把这屋子好好收拾了，你看多干净。孙刘花双手叉腰。江沃仿佛从云端跌落到冰窟里，曾经在脑海中充溢的各种想象全都成了泡影，除了浅浅的药味儿、酸腐味儿，这哪里像一间囚室。 张盼宇真的在这里住过？ 江沃喃喃自语。 上边还有天窗呢。 孙刘花抬起头向上指了指。江沃甚至怀疑孙刘花故意耍弄他，让他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心底不禁涌起一阵怒火。 能当证据不？ 孙刘花问。 证据？ 江沃冷静下来。 这根本不够，警察怎么能相信这里关过人？那怎么办？ 孙刘花又惊慌起来。 有没有别的东西？ 江沃环顾房间寻找异常之处。 床。 孙刘花突然想起什么，指着墙边的铁床。 我找到一点东西，就在床腿里边。 江沃克制着激动的心情问， 哪个床腿？ 孙刘花指给江沃看。江沃辨别了一下，左侧前方的床腿显然被经常触摸。孙刘花摸到那个旋钮，拧了几下，床腿从中间分离。江沃抢步上前，一把推开了孙刘花。孙刘花身子一歪，后背撞到墙壁，跌坐在地板上。江沃把那节金属管取下来，发现床腿内部是空心儿，里边肯定藏着东西。他抑制着自己的呼吸，伸手去掏。 我烧了， 孙刘花说。 啊？ 江沃转过脸。 一堆破烂货，写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家老苏就被那东西害死了。到底是什么？ 江沃终于失控吼叫起来，狠狠抓住孙刘花的肩膀。 写着什么东西？我看不懂啊，是你爸写的破烂货。 孙刘花脸色惨白，看到了江沃眼里的凶残。江沃忽然笑了笑。 阿姨，别逗我了，把东西拿来吧。啊？我烧了。 孙刘花说。 把床单被罩都烧了。 我不信。江沃盯着孙刘花，目光在孙刘花的假眼与好眼之间游移。 不信你去院里看，烧成了灰我都埋了。你骗我！ 江沃喊道。 你快滚！ 孙刘花指着屋门。 你不是救小峰，你 儿子是个怪胎，谁都救不了，他是死罪， 活该枪毙。 你儿子把你老公杀死了，他不是怪物是什么啊？ 你们全家都是怪物。 孙刘花啐了江沃一口。 呸！我儿子比你好100倍。 江沃擦掉脸上的口水。苏峰塔就算不枪毙也会被人踩死。 的命贱到根儿了，这辈子翻过身也是烂泥，下辈子吧，等他见到了你还有他爸，你们得重新教育他。 你不得好死，你爸就不得好死，你爸死得多冤呢，被人错杀了。 孙刘花发出古怪的笑声，笑得浑身乱抖。姜沃一把掐住孙刘花的脖子，我没工夫跟你吵架，快说这屋里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 孙刘花嘶叫着，我再问最后一遍， 没有、 伴随着孙刘花的喊声，一声尖锐的猫叫突然响起，虎皮感到危险，弓起背死死盯着姜沃。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姜沃打开帆布袋，从里面拿出一根绳子套在孙刘花脖子上，孙刘花挣扎扭动，姜沃慢慢收紧绳子，孙刘花拼命抓挠着脖子，发出呜呜的哀鸣。姜沃觉得他有话要说，于是松了一下手。孙刘花的嗓子里发出微弱的气流声，那只假眼竟然也流出了泪水。姜沃凑近一些，听到孙刘花说：姜沃手上用力，猛地一提，孙刘花的双臂一阵摆动，两条腿蹬动着。姜沃继续用力，孙刘花身子一颤，脑袋耷了下来。虎皮向前一窜，他本来是想逃跑，尾巴却扫到了姜沃的裤腿。姜沃飞起一脚踢中了虎皮，虎皮惨叫一声，身子撞到墙上，跌落在地，艰难地爬行着，臃肿的肚皮拖在地上。姜沃抬起脚狠狠踩下去，他眼里露出凶光，比杀死孙刘花时还要狰狞可怖。虎皮发出最后一声惨叫，一人一猫两具尸体摆放在灯下。姜沃开始在屋里搜寻，但他彻底失望了。独眼女人把屋子收拾得非常干净，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可是姜沃有个感觉，那女人肯定把东西藏在了别的地方，这感觉很强烈，也许因为她刚刚触摸了孙刘花的死亡而得到的感应。不该仓促地杀掉孙刘花。姜沃站在屋子中间，望着那具尸体，刚才他少了一点点忍耐。在这陌生的小屋，希望与失落、急躁、惶惑同时冲击着他，减弱了意志，损耗了判断力。他急于摆脱这一切，却做了错误的选择。凌晨，姜沃回到家里，给远在江南市的左文发了信息。传呼机上只有三个数字001，这是他们预先定好的密码，含义非常简单，一定不能让警察找到张盼宇，要把张盼宇控制在我们手上。姜沃要找到父亲当初的研究内容并延续下去。虽然今天晚上在苏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但他不会放弃，因为父亲留下的密码其实就在张盼宇身上。左文与蝶恋花声讯台的两个女孩建立了友情，从其中一个王姓女孩那里得知穆航住在长兴路，却不知具体地址。穆航从来没带员工去过他家，他和女孩们保持着距离，除了张盼宇。台上的每个人都看得出来，他对张盼宇情有独钟。左文还知道穆航有一辆帕萨特，他盯住穆航的车，守株待兔。此外，左文了解到穆航最近心情不好，恰与张盼宇离开公司的时间吻合。左文担心穆航也找不到张盼宇，他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左文不断拨打张盼宇的传呼机号， 张盼宇从来没有回复过。张盼宇对于传呼机上显示的号码一律采取漠视态度，包括穆航的号码。他陷落在人生的最低谷，疲惫不堪，极度消沉。死或许是最简单的逃离方式。红叶在哭嚎，凄厉地控诉着。张盼宇从迷离中回到现实。下午传呼机又响，他随便扫了一眼，号码很眼熟。他费力地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是十字绣店老板娘找的。老板娘是个善良人，对他很好，他不忍心置之不理。张盼宇走进公用电话亭。哎呀，真不容易啊，小雨，你还记得我吗？老板娘说道。 大姐，有事吗？ 张盼宇问。 有，我听你的声音太弱了，病了？ 啊，没有。 小雨啊，你怎么不理穆航啊？ 老板娘问。张盼宇竟不知怎样回应。 哎呀，穆航都快疯了，他跑来找我，非要让我联系你，看来啊还是我有面子。 老板娘说。 大姐，不说这个了。 哎呀，没事没事，穆航不在我旁边。 老板娘叹口气。 大姐就想跟你说说话。 张盼宇沉默不语。话筒里静了片刻，老板娘说， 我也不绕弯了，就直说吧，你可别怪大姐多嘴啊，要是不高兴就算了，当我没说。嗯， 大姐，什么事儿你说吧。 你觉得穆航怎么样？ 张盼宇抿了抿唇，平淡地说， 他挺好的。那我就用我这张脸替我堂弟保个媒。 老板娘似乎豁出去了。 他喜欢你，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你俩的年龄呢是有差别，他比你大七八岁吧，可是过日子最要紧的是有个人疼你体贴你。穆航为人稳重，不用我多说，你是个聪明女孩，肯定看得出来。别的我不敢说，他能给你稳定的生活，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一点点辛苦。大姐，哎呀，都不容易，穆航是真心喜欢你，你走了他放不下你。大姐，我有孩子。 张盼宇突然说道。他紧握话筒，闭上眼睛，嘴角颤抖着，干脆把话挑明，免得红尘里又多了几丝无谓的牵挂。 哟，你才多大呀，怎么？ 老板娘笑了两声，不笑了。 小雨，你没开玩笑吧？我一直没告诉你们，不是有意隐瞒，是觉得没必要。 哦，这样啊，穆航应该不知道吧？ 老板娘的口气有些狼狈。 大姐，谢谢你们照顾我，我会一辈子感激你们的。再见。 哎，小雨。张盼宇挂断电话，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回到小屋。红叶还在睡觉，张盼宇看着看着不禁清泪长流。当天傍晚，十字绣的老板娘又给张盼宇打了传呼。张盼宇迟疑良久，决定最后再回一次。他拨了电话，话筒里传出的却是沙哑的男子声音。 你好，我是穆航。 张盼宇怔住了，一是没想到穆航在十字绣店，二是没想到穆航的声音变化这么大。 哦，我找大姐说话。 张盼宇说。 是我打的招呼。 穆航深吸一口气，低声说， 小雨，你别挂电话，听我说完好吗？我说完以后你可以马上拒绝，就当我们从来没遇到过。 你说吧。张盼宇握着话筒的手开始颤抖。 有个孩子。孟航说，嗯。张探宇反而平静下来，你这样带着一个孩子更加辛苦，让我来帮你吧，我们一起应对生活。张盼宇说不出话，有几分震惊，也有几分迷惘。小雨，你受过很多苦，虽然从来没说起过，可我看得出来。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些虚幻的东西，只想跟你谈谈现实问题。你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张盼宇咬着嘴唇，话筒紧压在耳朵上，令他感到一阵酸痛。孩子再长大一些要上幼儿园，你打算随便在城中村找一所幼儿园吗？好，就算你可以那样做，等孩子从幼儿园出来又该上学了，你怎么办？苦海无边，你们可以相依为命，但你一个人没办法解决孩子的全部问题，还不包括什么乱七八糟的户口证明啊、出生证明、接种证等等。穆航语气沉稳，既没有威胁之意，也不带怜悯之情，仅仅只是说明一个情况。他很清楚，这是和张盼宇谈情说爱的最好方式。下集当中，牛福一行人来到了江南市，他们已经见过苏峰塔，并且意外得知张盼宇和苏峰塔一起来了江南市。可是苏峰塔给他们提供的联系方式和住址都没有办法联络到张盼宇，他们只好来到声讯台找穆航了解情况。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Thank you.